客家漫天下，主持秦俊；客家满天下，主持陈云。客家漫天下，本地话就客家满天下。客家话就有点不同，客家话声音比较简单一啲，容易学。不过咧，就因为香港嗰种客家，特别我哋新界嗰种咧，就少人讲噶啦，见啦。台湾嗰种梅烟嗰种老客家就多啲人讲，或者多啲人教。因为台湾那边有一种我个本地化或者系我哋个本土化一种政策，所以就要加一种福建嘅运动。我哋香港或者我哋亚品梅烟即系新界边个一种客家咧，就比较受正式嘅节目来讲，同埋来教。搞咁當然咧，講唔過去啦。因為藝其實都唔係做搞客家或者講客家，因為見過歲月十分長啊。雖然自己年紀大啲，但係離開鄉村環境，就好難繼續講一種老古言語。但係自己就努力嚟學啦，或者就一邊講一邊學那我做嘅節目咧，希望我做配集數目在下底啦，然後就後生胎啦，能夠慢慢漸漸學，或者將來有時間就再做一集客家話教學節目，即一邊講一條簡單啲客家話，讓我換集後生也好，或者係或者係講啲唔咩嘅好一條嘢，漸漸學，就大家一齊復興我哋一種客語啊，即老古言語，雖然就唔係好老啦，宋朝一種謠言，但係就唔係十分老。但係我哋客家人就中意認自己叻啦，老古言語。但係講起言詞嚟講咧，客家話其實就冇粵語或者即本地話或者潮州話古老嘅，我哋始終就係中古嘅一種漢人講嗰種説話。今次第一集咧，第一集講下就係新界人嘅一種困苦。我因為做一種社區一種訪問咧，就訪問咗好多一種人居民。金田也有，平山也有，新田也有，其他地方譬如沙田也有。大家就係講人居民面對乜嘅問題。好多住在城市中人就覺得人居民要點錢啊，要田地，要活沙。有好多一條傳統一條風俗，同埋要推推人出埋一齊互相幫助，覺得人見面都好好，要基本法要保證嚟貼強，基本法貼強好多啲阿法叔阿廖王法先生贈翻嚟，就對佢有啲尊敬咧。講到成間人一種點強，其實唔咩十分好嘅事情，當然。人本的精神就係保存一條祖孫一路在出，一路能夠希望出埋車上班人的同生同氣人咁樣做。但係咧，因為見啊舊設做後，政府唔咩以前啊，英義王嘅政府啦，用咩以前一種李明官一種李明富一種地方一種政策，好多時候咧就係搞搞拆商啊，同壓一條小一種人錢面。記者立住啦，譬如話要點強，係咩一天能夠起屋咧？其實就唔咩嘅，而一天愛要一屋梯再申請咯，經過政府批准，然之後能夠起屋，起屋就起三層，起三層其實係以建一種建築來講，就浪費一梯啦，而本來一龍梯或者本來屋梯而起。三層嘅租信多，而唔叫會出啊嘛。但係其實一路以來做三層嘅一種限制，其實唔合理。但一路做起人弄，起多收收咯。搭只天台，搭只蓋，其要行嘢違章建築，有拆，冚打冚實咁樣做。如果頂層一種煩惱就係，而一種租信而唔能叫再申請公屋，即係一種政府變一種公共房屋。亦都住在鄉村，但係屋一屋又唔叫出咪一時間賣咯，可能就有啲困難。而另外咧，亦要頂強而唔能叫起屋啊嘛，而做金平金青，然後賣俾地產商。地產商十零蚊賣嘅頂強，最後佢自家 要數叫嗰啲龍梯喎，仲係平價唔賣，二零幾五零叫起步嘛，咩平價賣應叫咯。佢起嘅最後咧，賣一條龍梯最後，佢唔知兩面街佢起要起一條一條鐵筋曲啊，就一條上葵飛一條上市規劃委員會一條新牆，要忽然間要零叫將個龍梯。過一伏天喎，人家要起七八層、十幾層，省得好多小鎮啊，攞發展，而邊喺啲人幾面邊換啊搬。所以咧，我以前在政府做嗰陣時，就係2000年啊，甚至當喺東京發展上，就係東北做鐵樹嗰陣時，前景咧就想兩個兩面人叫將嗰只點錢嘅問題嚟，用咩解決？總結。完善嗰種處理，其中一隻建議就係一方面出入買賣啦，另外一方面就而喺能夠起屋嘅話咧，就應該放款嘅，能夠唔能夠搶起三層，起三層其實唔叫出嘅，起到五層六層啊，所以可以商量，然後可以放款，就另外見啦。已經起舊嘅就亦都卡面嘅算啦，就舒緩啲衰或者舒緩啲補償，做乜做拆啦，解決一啲問題。就一方面就自家子孫多啲房租，另外一方面就可以租俾人家賣俾人家保存嗰啲商業。佢起舊嘅租後入面下底幾層咩設計咯，雙邊就可以賣俾人家或者租俾人家，咁樣可以保存就回存去出賣車咯。另外亦都唔需要咁平咁錢賣俾人家啦，賣俾人家就俾人家換一換。另外就處理嘅方法就係而家適逢多啦，或者有啲人已經辦錢嚟離開城市，或者去外國啊，或者佢唔中意住在村嗰條。但係佢要有點錢啊嘛，另外一種方法就係政府輸叫咯，即係用私家向佢賣咗後，成立一隻基金，個土地基金，或者個新界土地基金嗰種方法，就將股份就變翻一隻。一方面佢變俾錢嘅，另外一方面推翻啲股份俾佢，其他股份佢可以傳俾子孫啊，嗰方面就可以變到。好像有一種財產，維持上集種族一種基層，維存一團結。也就比較好的方法，不過當時因為估計可能因為鐵山上的問題啦，所以就唔能夠實行，結果就跌咗江蘇啦，好多就喺度啦，叫出咗好多政府嗰條好嗰條政策，好嗰條研究，通常就跌咗江蘇。結果咧，就令到一方面點錢窮人嚟講啊，窮人嘅點錢用唔到，唔能夠起舊。另外一方面咧，政府要就快一條政策，譬如嚇環保啊，乜嘅生態保護就兩面界人幾面去喊去鏟一條草嘅，鏟一條樹山，一條紅樹林，採一條海灘邊啊沙灘邊度。省條紅樹林，政府或者一條環保條團體，就喊人嘅就生態保護啊，要吊掣去啊，要拍殼啊，要乜嘅乜固定整街條吊掣出粗啊，一種誤啊，就他呢種人見面就後發貨啊，仲係用嚟方法貨手嘅，嚟浸啊一條紅樹林，兩蚊嘅教大人用住，一條鐵房做一架啊嘛，一條樹做一架，兩蚊嘅教到人。銀尺咧，雕尺嘅咧，危起放門先時就跌到，原來係用人言咧，喺人言啲乜嘅咧，就人本咧，採一條用個水梯啦、水田啦，或者一條用個生態保護條鐵房，一條以前係龍鐵嘅，即係以前係鋼鐵嘅，因為以前窮啦，窮到在水邊在鋼，即係作條薄，一條水咩牌照嘅咩就係中和啦，或者中渣啊、中番薯、中米都好啦，強啲咯。但係見到一條龍梯收人工啦，因為港田本都識啦，泰陸啊人多就平貨嚟，就變去慢慢嘅生一抽咯，生一樹咯，一水尖翻嚟咯，然後政府就喊人條生態保護梯，但其實原本嘅龍梯係嘛，而一挖一就生態保護就梯就要業。唔等住，唔能叫起屋，唔能叫賣，而能復耕仲唔能叫喎，而能自家可以耕翻去種植菜嚟食，或者係做邊啊 去一條上梯農場嚟玩下，咧就中中啲啊識下搖旗菜咁啊，做五年叫喎，咁其實挖葉咧就爆富期。啊，後屘其實都係政府用一種公權力，咧就用法律嚟到搶一種人本啲人一條田產咯。以前在政府嘅時候咧，即係董建華嘅時候，陳建州喊就仿效英國一種方法，就用一種生態保護基金，或者用個國家嘅土地基金，或者出人保護基金，英文嗰個Nature Trust， 或者個 Natural Trust， 啊英文講得唔錯啊，唔好以為客家嘅唔識英文，即係用人嘅方法咧，就政府需要一條嗰個。個農地或者喺度生態保護度地方，就成立成立只基金，喺度原本都填種入做可以加入咧基金咧，會人會裏邊做譬如做顧問啊，或者俾啲意見啊，諗過一班喺度專家，一班喜歡生態保護嘅人出嚟通做生態保護，但係咧就一方面政府用錢補償翻。另外一方面，喺度原本喺度研究民業做喺度腐爛喺度研究研究工業就意見去抗日地方以前兩面樣種麥嘅東西，將風水將好，或者將研究保存佢哋以前種佢嘅東西，其他採翻種翻喺度做下經驗，或者留只種在度。呢度咧就好嘅政策，一般在英國啊、德國啊做喺度做法。但以前叫出主要政府本來在一隻環保局嗰度用下政策喺度建議書，但結果又係因為唔點問原因啊。喺前時啱啱叫出做叫做金融風暴啦，政府又咁強，其實根本就咁強，就橋降就咁強，就唔蝙蝠呢用去公屋，然後愛用政府基金嚟補償，做一條好事情，要五年叫做得到。結果都放棄啲，放棄啲咩？見到咩鄭任強下台咯，下台梁鄭人都見越來越衰，越來賣就唔做。鄭任強都唔做好事，去到梁鄭人咧，唔但做好事唔做，轉做壞事，專門做喺度破壞啊、結氣啲東西。結果咩都成隻政府咩廢朝咯。以前影二王嘅時候，因為城街嗰陣時，其實主要因為係城街人，或者城街佬。成間妹客家佬、客家婆、半鐵佬、半鐵婆、半鐵妹，叫惡啊！遲啲有時間講翻一條比較老嘅一種歷史，就係嘅朱家成家嗰陣時，一條成間人十幾條圍村，一條享樂，一條靚景，五年叫變一條英軍，變一條英國人搶一條土地，因為叫強者。我電機土地嘛，以前嘅土地係以前清政府、明朝政府留落來嘅，喺度擁叫喺度喺度，我擁一田，擁叫喺度土地。佢英語王來咗通知啦，嘛朱家成街嚟嘅，我電機土地嘛，就變咗朱家一種方法。成街人家唔同意就同佢打過，就打好像多打，我記得打八日。死幾百人，就因為愛情時，仲用條土槍、土炮，土炮也命在喺度出嘅，即係條竹馬炮，亦就一條鋼炮，打炮彈出去，然後用條槍，藏一條槍，前朝留低一條槍，同一條英軍嚟打，當然係打輸啦，非常就比慘，就成隻戰爭，但係就因為愛場戰役。雖然係打輸嗰啲，但係領導英國人知道，成街佬唔能夠合，唔能夠強強合，所以咩盡忠啦，盡忠要喺度奉燭報夫啊，凡賣書錢，換就一條識得講中文咩，就識得講客家，識得講本地話，一條李明幹，譬如以前香麗，譬如黎敦義一種李明幹，英文後之樣個Danny Brace， 另外譬如希舒 Hersh， 比較好嗰條，Sir David Atkins Jones， 中一劇嗰條比較識得盛開風俗，有傳統兩邊文化，中文英文，英國嘅風俗，盛開風俗，佢用一種裡面講一種方法，同一條盛開一條響面嚟講，發展啊，交土地啊，或者一條路。 撸啊，两边来搞啊，咁，其他就里面讲，同样就扶老前后左右，可能叫协调，其他就政府部门，消防啊、铁军啊，就，你里面讲协调咯，其他就部门唔是再来管辖，唔是再来搞搞政啦，啊，咁咩上集通知咩和谐咯，咩好咯，咁，一啲和谐咯，因为以前那种做法。其他做法唔同啦，其他里面干毛嗰啲啊，变成民政处，民政处嘅快处即系乜鬼咧？其经常跳弯啊，同埋一种人要唔多识嘅乡下话，唔多尊重嘅乡下人，而下都拿咗新政策啊，咪法律啊，乜嘅专家顾问啊，拢嚟讲，睇下就也而冇识啲看过，结果俾人乱讲啦，虽然佢系专家啫，佢咩经常出一趟啊，佢咩经常出一趟看。啊，水浸啊，或者一條路因為意外啊，一條路多唔多車行，佢可以來兩日看下，但係而坐一趟車而跌到長人對人，而跌到一條情況兩面，但係見到一條專家好多落到巡一趟門，傾偈嘅先時，好多跌只湯叔，即係湯叔佢唔連嘢，覺得嘢非輸菜嘢，菜嘢係麻煩多，做功夫多。結果寫咗報告，喬傑問下仍然咪意見書，乜嘅反對咗後，喬傑攤咗上白眉就睇曬壓屎蟹，本地話講嘅大石壓屎蟹，周陽哥，結果咩社會咩腐敗咯？而講共產黨講乜嘅社會腐敗，其實好多時以前就英國殖民政府做嘅反而係尊重嘅社會腐敗。因為外國人來香港統治嘛，但係幾千遍、幾千人遍，幾十集出面講，下底就係犯人咧，犯人講，攬佢嘅一班嘅在統治私企先嚟嘅，靠私政局啦，私政局啊，慢慢嚟成喺度演人上面啊，跟住喺度犯人喺度趕人搬，喺度民生喺度困苦，兩面降飯餅喺度出面講湯。然後做到同治，新界嘅特別眷村啊，因為新界嘅曾經打過仗啦，啷個新界亦有圍村，有種族，有比較團結啊，也比較惡咩嘢咩嘅黑間嘅惡，而係唔能叫邊個黑啊嘛，黑上門啊，同埋越元再元唔能叫元鐵三村，鐵三村元亦就係 KT 啦，就係鐵三村遠而就冇邊個合到底啦，所以就其實盡忠也正間人一種強悍一種民風，叫咩多啲勤咯，多啲文化書籍咩做得好啲咯。而見啦，所謂舊戚，所謂共產黨嘅回歸之後，要上集一種以前一種良政一種風俗比較好的一種統治方法，有上有良。就尊重嘅當天人、當地居民嘅看法，五後書前慢慢改得好，管人比較有耐心，也比較素養好啲。見啦，某人自國際倉啦，見啦佢就用咩上集政府咩在英國嗰邊來，英國有民主議會嘛，而家就中毒咗啲五後，而去英國去倫敦咧，國會條書啊，佢向個反對黨嚟條書，而見到咩咯？見到又踢書，即係梁振英又炒，佢要咩名聲咯？佢要咩北京出閘派只黨幹，派只市委書記落來，而市委書記要當佢嚟限制佢嘛？一陣人嘅要咩名聲？要冇當機，而變嚟只土霸王而做唔贏，而做開始香港，所以希望咧。雖然我哋新疆人或者客家人或者去海外就做好，雖然我哋係孤陋人，但係我哋要尊重新嘅風俗。新嘅風俗其實就係民主政治啊，而見到冇英王、清朝皇帝用驚啦，靠乜嘢保護自家利益咧？靠議會，靠先演人，後演人政治，另外一方面靠。地道政府好多東西，地道關心社會的事情，多睇新聞，多睇評論，多地道上個世界發生咩事情，自家參與政治，唔能夠再好像以前咯，自家在一條村一條店啊店裡面講嚟問，見到就世界唔係以前就好世界咯，見到出來講，出來參選。 出来主持公投，促进民主，促进我哋要普选，就要民主，我哋将要权去讲自己乜嘅乜嘅。所以咧讲到底，我哋到嘅现代社会，清朝唔见啲英语王朝嗰啲，我哋靠乜嘅保护自己咧？就靠民主。咁啊，今日都講到夜黑，夜節目都叫唔叫危啲閒，心情好啲啦，咩繼續做咯，心情唔好就繼續做，不如做就慢慢爽咁計，好，太假，恭喜太假，多福多寿，太吉太利，客家年轻人。